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我是主持人吴进浩。 我是主持人贾月。 今天是3月24号星期五，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7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日前，黄一路北侧西红门东边紧挨着五环南边的西红门镇大白楼工业区里，48万平方米的城乡结合部地区相继被拆除，80%变绿地，20%建成产业，清除低端发展高端，新一轮科学布局正在这片土地上徐徐展开。记者了解到，今年大兴区力争拆违面积不少于900万平方米，重点拆除的区域有西红门镇、黄村镇、迎海镇、旧宫镇等。 每到清明时节，一些商家就借着市民集中祭扫的时机，趁机推销天价骨灰盒。在某网络交易平台，记者输入骨灰盒3个字，就会出现从几百到几千元不等的骨灰盒，有檀木、红木、玉石等不同的材质。对此有买家表示，一是不会鉴别，二是感觉讲价好像是对逝者的不敬。有很多人认为买得越贵就是越孝顺，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价格的虚高。 近日，大兴警方强化后半夜巡逻盘查，积极发现涉毒线索，一夜之间抓获8名吸贩毒人员，收缴冰毒8包，总重量大约8克。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日前黄一路北侧西红门东边紧挨着五环南边的西红门镇大白楼工业区里，48万平方米的城乡结合部地区相继被拆除，80%变成绿地，20%建成产业，清除低端发展高端，新一轮科学布局正在这片土地上徐徐展开。记者了解到，今年大兴区力争拆违面积不少于900万平方米，重点拆除的区域有西红门镇、黄村镇、迎海镇、旧宫镇等。近日，记者来到拆除腾退地点，去年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企业相继退出完毕，80%已经通过机械拆除清空，拆除完的地域用滤网扇盖着，工人们正在进行善后工作，对建筑物进行回收利用，收拾清理拆除现场。20%的后续腾退工作将在1到2个月内进行完毕，一眼望去少了些嘈杂和喧闹，增添了几分安静。 大白楼村支书赵辉介绍，这片土地曾经是大白楼工业区，其中聚集了餐饮、汽修、服装厂、物流等大大小小150多家低端企业。这类低端产业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当前的发展形势，更增添了秩序混乱、环境脏乱差等各种安全隐患，拆除腾退势在必行。从去年开始，大白楼启动拆除腾退工作，多次摸排走访，召开专题座谈会，约谈地块管理人，与企业面对面沟通，告知企业及时搬离。后来这个地块的租住人员全部顺利清退，违法建设全部拆除。在西红门镇，拆除腾退一直在全力进行。西红门镇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西红门镇将全力推进拆除腾退工作，计划完成350万平方米的拆违任务。今年西红门镇重点拆除老三余、团河北村、团河南村等村庄，希望通过拆除腾退工作，实现地区由城乡结合部向城市化加速转型。 这只是今年大兴区拆除违建的一幕，在黄村、迎海等重点地区，这类案例不胜枚举。据了解，自启动拆除工作以来，我区累计拆除违法建设1500多万平方米，仅去年一年，我区拆违630万平方米，居全市第一。 拆出了空间，空出了秩序，优化了环境，争取到了更大的发展主动权。今年我区还计划完成拆除违建900万平方米的任务。目前我区成立了严厉打击违法用地违法建设专项行动指挥部，通过这一核心力量，使拆违控违工作得到扎实推进。此外，我区还通过在村口小区门口设置醒目牌匾、设置举报电话等方式，鼓励广大群众发现和举报违法建设，同时建立了一套完善的迅速举报、迅速认定、迅速拆除的工作机制，明确了各单位各部门的职责，确保新增违法建设发现一处拆除一处，拆除工作不过夜，坚决实现零增长。 大兴区住建委拆违办相关负责人介绍，针对拆违，我区重点关注五个区域，包括农村集体土地区域、机场管控区新航城范围、三厂一基地和驻区中央市属企事业单位内、城乡结合部地区、历史形成而且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地区。针对这五个区域，将保持零容忍的态度，坚决遏制新生违法用地违法建设。今年年初，我区拆违工作人员又马不停蹄启动了新一轮的拆违行动。相关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区已拆除违法建设200万平方米，灰建整治城市管理区域的户籍完整。 本台消息，每到清明时节，一些商家就借着市民集中祭扫的时机，趁机推销天价骨灰盒。在某网络交易平台上，记者输入骨灰盒三个字，就会出现从几百到几千元不等的骨灰盒，有檀木、红木、玉石等不同的材质。对此，有买家表示，一是不会鉴别，二是感觉讲价好像是对逝者的不敬。有很多人认为，买的越贵就是越孝顺，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价格的虚高。记者来到大兴区殡仪馆，这里推出的骨灰盒主要有五个价位，分别是98元、198元、210元、240元、460元。其中200元左右的骨灰盒是木质环保的，可以自然降解，回归自然。价格相对较高的460元骨灰盒材质是玛瑙的，也是为了满足部分逝者家属的需求。但是主推的仍然是较低价位的环保骨灰盒。据大兴区殡仪馆的工作人员介绍，近年来由于大力推行绿色生态殡葬，接受环保安葬的人越来越多，所以选择可降解骨灰盒的人也呈上升趋势。 据了解，从2010年开始，北京在全市推行了零百千万工程，就是零付费骨灰海葬、百元骨灰盒、千元殡仪服务和万元骨灰安置。其中百元骨灰盒指的就是殡仪馆为市民提供环保型低成本的骨灰盒。记者还了解到，在大兴区殡仪馆会为行动不便的逝者家属免费提供轮椅、高档休息室，对经济有困难的家属，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免费提供化妆、抬护遗体等殡仪服务，对资源相对缺乏、需要帮助的外地人提供免费的全程策划和引导服务，体现民政惠民、便民的服务本质。同时，大兴区殡仪馆还组建了祭师服务团队，为有需要的治丧家属提供全程策划服务和相应的殡仪服务。据了解，殡仪馆现有殡仪服务员国家级技师2名，整容师国家级高级技师1名，以这3个人为主体组建了6个人的技师服务团队，能用具有国家专业标准的服务水平为家属提供优质的殡仪服务。 除此之外，以往殡仪馆的办公系统和信息处理系统都是人工录入的，增加了办事人员的等待时间。现在大兴区殡仪馆聘请专业人士，结合工作实际，设计出新的办公系统，大大缩短了每一份信息的录取时间，避免了人工录取的失误现象，并且还能形成有效的数据库，既方便为家属提供相应的查询服务，也方便上报有关数据，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今年大兴区民政局将进一步完善结地生态安葬奖励补贴机制，推进生态殡葬建设，推进联合执法检查，让殡葬服务市场更加规范， 同时也倡导更多的群众选择绿色生态安葬。 本台消息，近日大兴警方强化后半夜巡逻盘查，积极发现涉毒线索，一夜之间抓获了8名吸贩毒人员，收缴冰毒8包，总重量大约8克。3月8号凌晨，大兴巡警正在西红门地区开展夜间巡控工作，期间发现一名长发女子独自站在路边，不时四处张望，行为举止十分可疑。民警于是上前对她进行询问。当民警靠近这名女子时，浓重的香水味儿首先向民警袭来。在简短的交流过程中，民警从香水味背后嗅到了一股特殊的香味儿。巡逻民警马上意识到了警情，这不是吸毒人员身上独有的香味吗？通过身份核查，民警发现女子曾经有过吸毒前科。在进一步询问过程中，一名自称是女子男友的钱某快步走来，出现在了这名女子身边。民警同样在钱某身上闻到了敏感的香味，随即将二人带回派出所做进一步审查。 在派出所内，二人的尿检结果都呈现为阳性，民警随即对二人进行了突审。经过1个小时的劝说教育，嫌疑人钱某主动向警方交代了上家的情况，并配合警方与贩毒人员孙某联系，双方约定于1个小时后在舅公某宾馆门前进行毒品交易。民警根据这条涉毒线索，马不停蹄的深夜开展工作，提前到达现场踩点蹲守，将前来交易的嫌疑人孙某、吴某当场抓获，缴获冰毒1包，大约1克。 在派出所内，嫌疑人孙某、吴某拒不如实交代犯罪事实，派出所民警围绕嫌疑人身份信息开展侦查工作，先后锁定了二人的赛金暂住地，并经过暂住地搜查，调取监控录像，又发现涉毒人员王某、李某、郝某、曹某等4人存在吸毒违法线索。民警顺藤摸瓜，一举将4人一一抓获，起获冰毒7包，共计6.59克。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工作中。据了解，2017年开展缉毒会战以来，大兴警方始终对毒贩采取严打高压态势，坚决铲除辖区毒瘤，先后抓获吸贩毒人员145名，为辖区居民创造一个安定有序的社会治安环境。 本台记者报道。说起大兴区安定镇，您肯定不陌生，因为那里的桑葚可是远近闻名。每当桑葚果子成熟的季节，孩子们都会爬到树上去摘桑葚来吃。但说起富硒桑葚，您知道吗？听说那种桑葚不用爬树就能够到，而且营养价值也很高。那接下来本台记者就带您去前安定村看看。走进温室大棚，空气中弥漫着清香甘甜的味道，只见紫红的富硒桑葚挂满枝头，让人垂涎欲滴，用手指轻轻一碰便可掉落掌间。而且桑葚树都不太高，枝叶繁茂，在里面您便可以大展身手。前安定村党支部书记马建阳介绍说， 这个跟农业他们亲自培育的苗儿，就适合咱在大棚矮化的，因为搞民族旅游搞适合采摘，就不像咱们陆地那个它一长就特别高，就是我小时候都晚上它得你得爬上去再摘桑葚，现在呢矮化的伸手就得，吃的又方便，咱这桑葚那绝对是你吃完了我让你回来还得来。 2015年，安定镇前安定村利用村里流转的土地集体搞起了民俗旅游。为了打开乡村旅游市场，进一步开发民俗旅游资源，村里与中国农科院果蔬研究所合作，建设起了富硒果蔬温室基地。 你看我们这蔬菜水培都是做富硒，桑葚也做富硒的，就是肥水一体化，真正的绿色无公害的。他那个农科院果蔬所在我们这儿种的这富硒的葡萄，之后今年我们就是使他那技术就做的这桑葚。 经过1年多的努力，合作社发展的富硒桑葚大棚现如今都已经进入了采摘季。前安定村党支部书记马建阳介绍说， 那个我们今年第一年做这个，2015年做的棚，2016年我刚开始种，这2017年咱就熟了。安定不是以桑葚为主吗？打到咱这桑葚小镇，春节前我们就开始让它升温，升温以后它就提前了这样的3月吧，一直到跟这个正常桑葚接上。现在做了2棚，这棚完了1个月，完了那棚就接茬就熟了，确实口感特别好。

他们几个练的正是新入选的非遗城市八卦掌。项目传承人张瑞田虽然70多岁了，却健步如飞。 青云殿是武术重镇，八卦掌作为著名的中国三大内家拳之一，由创立者董海川的弟子传入。打小生长在青云殿镇的张瑞田先生，承接先辈的传统，自幼喜爱武术。刚上小学1年级，看了京剧《大闹天宫》，就经常手握柴火棍子当金箍棒，模仿美猴王耍弄，动作惟妙惟肖。1960年，他13岁，家境贫寒，个子瘦小，在青云殿中学读初一时被人看不起，时常有人说他的风凉话，打架也打不过别人。幼小的他就立志要习武。他说，那个年代文化资源匮乏，镇里常常举行摔跤比赛，十里八乡的人都认识这个有蛮劲儿的孩子。1961年，张瑞田如愿拜青云殿赫赫有名的殷德奎先生之孙殷凤岭为师。殷家拳法属于三皇门少林派，先后学习了8趟满弓弹腿、4趟二郎拳、2趟岩手及擒拿散手，以及许多秘不示人的功夫。数十年坚持习武的张瑞田先生，在大兴区武术界具有不凡的影响力，受到武术界人士的高度评价。 张瑞田先生介绍，自己从1986年起追随当代城市八卦掌大师刘静茹先生，习练城市八卦掌，立志发扬传统，传承城市八卦掌，重振青云殿镇武术之乡的美名。如今的青云殿依然不少人聚在一块儿切磋技艺，八卦掌也作为中国传统武术技击技术的精髓得到发扬。当代八卦掌内容的电影有1980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武林志》，2013年《一代宗师》，影响遍及全球。 金氏风筝技艺已经不多见了，恰逢草长莺飞的季节，记者看到了正宗的宫廷风筝制作技艺。金氏风筝吸收了大量中国民俗文化的元素，在风筝题材上开发了京剧脸谱、民间典故等诸多作品，既有艺术价值又有文化价值，常常被人们作为礼品相赠。而且金氏风筝在秉承了传统风筝工艺的基础上，加上了更多美术绘画元素，真正成为了一门现代的传统艺术。传人胡铁庄先生吸收了前辈风筝制作技法，融通传统各类型风筝技术，是北京传统风筝制作技艺的优秀代表。1984年，北京风筝公司组团，代表中国参加在荷兰举办的风筝节活动，由胡铁庄现场制作的2米宽、5米长金氏龙鲸鱼当场放飞，荷兰人第一次看见了中国风筝。他多次率队参加潍坊举办的全国风筝比赛，并取得优异的成绩，使北京风筝成为全国性比赛项式的主要成员。 非物质文化遗产总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大兴地区北京清香型高度酒的酿制历史可以追溯到800多年前的金大定3年。几百年间，黄村海子角的玉兴号一直保持着酿造清香型高度酒的技艺。1949年9月，河北省任丘县义泉永昭郭迁到黄村玉兴号，进行合并，仍然生产清香型高度酒。1958年成为大兴县第一家国营企业，后来又改名为国营北京大兴酒厂。2002年企业改制，更名为北京二锅头股份有限公司。尽管企业的体制不断变化，但酿酒技艺一直秉承着老五赠酿酒的工艺。企业生产的清香型高度酒形成了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高度酒，使它成为了北京和北京地区广大消费者喜爱的酒类产品。近年来，企业采用清香型高度酒酿制工艺生产的北京二锅头更是行销全国各省市和国际华人市场。北京二锅头已经是知名的酒种，成为了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时间回溯到了元宵佳节，有2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散发着耀眼的光芒，一个是十里八乡的百姓都到安定镇沙河村去观赏花灯，一个是东皇筏同乐会为百姓祈福。 在沙河村，现在仅存51只沙灯，灯上画着《24孝》《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等故事。沙河村自明永乐年间开始，每年春节及元宵节前后都会挂起沙灯，举办灯会。沙河村挂灯习俗以沙灯展示为主，伴有猜灯谜、抢灯笼花、祭拜三圣庙、大鼓书、评书表演等项目，是春节晚上和元宵节前后村民最喜欢的民俗活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精神文化需求日益高涨。为了满足村民们的需求和传承发展传统文化，在沙河村村干部王永军和老艺人们的提议下，由退休干部李振文牵头，参照残存的沙灯形式推陈出新，以我国传统道德文化男女24孝及三国历史故事为原型，历经2年时间制作出沙灯18对半，于2012年元宵佳节悬挂展出，此后每年延续着展出。 据介绍，沙灯展会采用老方法，用蜡烛照明，使沙灯在夜间更显新颖别致，受到本村和邻村村民的赞扬。在展会期间还进行了寿孝老人之家的评选活动，村民杨志文家庭最终夺得了这个称号，成为广大村民学习的榜样。在展出的过程中，有群众反映沙灯尺寸偏大，影响美观。2016年沙河村的沙灯展将展出用的沙灯改为了更适合群众观赏的大小，周边百姓争相前往观看。东黄发村的同乐会由来已久，因为表演中所用乐器多数是铜器而得名，后来又因为参加了药王庙会，为百姓祈福祝愿天下太平欢乐，因此为同乐会。同乐会传承脉络为文炒子，以乐器表演为主，多在喜事庆典等欢乐的场合进行表演。乐器表演分为文武场，文场主要是唢呐笙等，武场主要是鼓镲锣等，其中又有鼓头统领武场的表演，一直使用传承下来的老公尺谱。在现任会长尹锡祥的领导下，老中青传帮带利用现代的互联网教学方式，帮助全体会员努力学习曲谱，多学新的行曲和万年花漫曲，多发展青年新会员，到目前可追溯到5代会首。 大兴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此外又具有资源丰富、种类繁多，涉及民间文学、民间美术、民间手工艺等各个门类。在这些门类中，比较丰富的是民间文学、民间花卉和人生礼俗。好酒离不开好水，永定河是流经北京的第一大河，是首都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文化是北京的母体文化之源，同时也是首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永定河是大兴区西南边境的界河，自丰台区北天堂村之南进入大兴区境，于余阀镇崔指挥营村之东出境进入河北省永定河。多少年来，沿永定河畔居住的人们在民间风俗、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深受永定河流域文化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传统。随着人们的生活需要，根据当地的生活习俗产生过很多传统技艺，包括织布、榨油、网套等等，大体上可以从食品加工和生产生活两个方面来介绍。例如蓝紫腿裤子制作、搭火炕技艺、脱土坯技艺、千层底布鞋制作等。永定河民生习俗是历史上相当长一段时间京郊农村日常生产生活的重要方式，反映了永定河流域的农耕文明和传统民俗。这个项目传承历史悠久，地域特色鲜明，内容丰富广泛，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留存至今十分珍惜，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民俗价值，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有必要进行抢救性的保存和保护。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吴俊浩、贾跃播音，房小鹏编辑，姚翠兰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人生。